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二二二二二。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7月28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首先会关注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今天上午提请审议，今后北京献血者将享受多项待遇。 海淀区香山老年公寓西南侧道路护坡坍塌，导致5人遇难。 昨天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55例，南京现有4例重症病例，已发现多起聚集性疫情。 北京一诊所提供虚假咽拭子样本骗取核酸阴性报告，4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规范人脸识别应用，经营者不得强制索取非必要个人信息。 东京奥运会赛艇女子4人双桨决赛，中国选手张云霞、张玲、吕洋、崔晓彤为中国代表团夺得第10枚金牌。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中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曼宁姐姐你们好。 我们请郭工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呢，咱们还要连着傍晚这段时间来说。今天傍晚到夜间啊，这个北京还是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目前呢是这个特别偏西的一点地区呢，是在下着小阵雨，像这个门头沟的西边，还有这个延庆的西边，这些地方呢有点小阵雨。那么其他地区呢，就是像咱们城区啊、东部地区啊，这些大部分地区呢，现在呢都没有雨。这主要是西边来的这个降雨天气系统呢，还没有完全控制北京。但是今天晚上西来的这个高空槽啊，就会成为影响北京这个一个的主要天气系统，所以呢，今天晚上是有全市性或者是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平均雨量不太大。那么明天白天啊，这是这个就开始有这个受6号台风烟花登陆以后减弱的这个低气压的影响，这个降雨呢，就是从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一个逐渐增大的一个趋势。明天白天呢是中雨，夜间呢是有中到大雨，而且白天到夜间整个这个降雨过程中啊，局地会有暴雨，最明显的降雨呢是在明天的晚上，请大家注意这个防雷避雨，一定不要到这个山区啊、浅山区啊和河道啊等这些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明天这个阴天有雨了，气温就不高了，最高气温明天预计的是27度，比今天的最高气温是要低2度左右。加上明天有这个比较明显的北风，因为明天是这个受减弱以后的这个就是台风减弱以后的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它是有偏北风，这样的话就是说天气比较凉快一些，是这样的啊。 那么未来几天还会有这个持续的降雨吗，国公？ 未来几天这个降雨啊是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趋势，并且呢会进入一个短暂的一个间歇期。明天这个降雨啊是这次天气过程最明显的一天。到了后天，也就是周五的时候呢，白天还没有脱离这个烟花减弱以后，这个形成这个低气压的影响，还有阵雨。那么到了晚上，这个低气压的影响就越来越弱了，降雨呢就会逐渐的停止。之后呢，双休日，这个降雨呢就不再是天气的主角了，只有这个周日，西部、北部可能会有雷阵雨。周六呢是明显的就是没有什么雨，周日呢就是北部和西部可能有这个雷阵雨，其他时间呢就是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不过即便是这样啊，这个双休日也不要安排到这个山区啊、浅山区啊，以及是河道等危险的地方去，是这样的，曼宁。 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郭工。 好，再见。 嗯，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上午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听取北京市接诉急办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由于法规内容聚焦于政府和相关部门为民服务工作，条例名称修改为北京市接诉急办工作条例。 今年北京市委以每月一题为重要抓手，主推动了主动治理未诉先办，12类27个问题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二审稿总结提炼每月一题实践经验，补充完善相关条款，设计了主动治理专章。 二审稿明确，北京市建立综合分析定期调度机制，聚焦诉求反映集中的高频共性问题，开展重点领域和区域治理，对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诉求开展专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主责单位、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协同联动，集中力量推动问题解决。 未诉先办，主动发现问题是关键。二审稿要求承办单位定期分析承办的诉求事项，预判季节性、周期性问题，研究新业态、新领域问题，对接市民、企业和社会组织需求，开展源头治理，同时利用新闻媒体资源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响应，推进诉求解决。 今天上午，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提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支持鼓励无偿献血、强化宣传教育、规范采血用血、建立风险应对和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06年，本市就已基本实现临床供血100%来自自愿无偿献血。2019年，本市献血量约134吨，居全国城市之首，献血总人次40.4万人次，其中常住人口人均献血率为18.7%，远高于全国人均献血率11.1%。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说：“ 随着本市医疗服务水平的持续提高，全国各地来京看病就医人数不断增长，用血需求不断增加。”本市献血工作也面临献血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单位动员组织献血作用发挥不足，血液供应风险应对及应急用血保障机制存在空白，医疗机构科学合理用血有待加强等问题。 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规定，本市依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坚持个人自愿原则，提倡18周岁到55周岁的健康个人自愿献血，既往无献血反应、多次献血的健康个人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到60周岁。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说，条例草案规定了献血者荣誉、用血优惠、优先用血以及其他优待， 对献血者发给献血证书，征得本人同意后向社会发布光荣榜，给予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用血优惠，在保障极危重病患者用血的前提下，对献血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优先安排临床用血，鼓励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的管理单位给予献血者优待，规定单位应当为职工献血提供便利，可以给予补贴、奖励等。 为了保障区域内献血量的稳定，条例草案提出， 因城乡建设等原因，采血点需要拆除、迁移或者改变功能用途的，按照先建后拆的原则，重新选定采血点设置地点，确保本区域献血量基本稳定。医疗机构规划设置应当与血液保障能力相匹配，开展用血量大的医疗项目，应当征求血站的意见，同步制定用血保障计划。发生突发事件需要应急用血的，经市区政府或者突发事件领导机构同意，启动预案，组织预备队献血。 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公室主任刘玉芳在报告中建议，要在法规草案中进一步加大对献血者的褒奖。 条例草案在奖励优待政策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制度设计，但对献血者的褒奖，特别是精神褒奖仍显不足，建议进一步拓宽对献血者的奖励形式和内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献血的积极性，构建起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具有首都特色的献血激励和保障制度。 血站经费保障不足，献血工作机构隶属关系复杂且职责不够清晰，是本市献血工作中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 建议一是在市区政府职责中增加组织制定献血工作计划、保障献血工作经费等内容；二是进一步厘清献血工作机构与政府卫生健康部门之间的关系，细化明确其工作职责。 再来看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还听取了关于检查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报告情况的报告。报告透露，本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已经累计归集703亿元，累计支取65亿元，划转业委会31亿元，余额607亿元。管好用好这笔钱，对于房屋维修养护和业主居住安全至关重要。 为此，市人大常委会建议抓紧出台《北京市深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改革实施意见》，研究修订《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尽快搭建起全市统一的专维资金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资金管理、房屋交易、不动产登记等部门数据联网和安全共享，加强专维资金信息公开，方便业主随时查询收支明细和余额信息。 会议也听取了关于检查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依据条例规定，市政府相关部门及市高院加快推进改革创新，推出79项改革任务，有效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开放，政务服务更加优质便捷，监管执法更加规范公正，法治保障更加及时高效。 问卷调查显示，有 86.1% 的受访企业对北京市营商环境总体保持满意，其中表示非常满意的达到30%。不过，检查组认为，北京市营商环境与全球最佳水平和企业群众期待相比，仍有不少差距。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政府服务大厅排队等时间长、企业和群众还需要重复提交很多材料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昨天晚上6:30左右，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老年公寓西南侧道路护坡坍塌，泥土扎实进入院内，造成了西侧阳光房和部分楼体受损，12人被困。那么目前现场状况如何？被困人员是否获救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记者早上9点得知香山老年公寓西南侧道路护坡发生坍塌后，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在坍塌现场可以看到，位于公寓西南侧的阳光房一部分已经被塌方的泥土扎实压损了，整个塌方路段大概有50米左右，周围已经被封锁。据现场的工作人员告知，被困的12名人员已经全部被搜救出来，救援人员呢也暂时撤离了现场，剩余2辆救援车在路段现场待命。11点钟左右呢，记者看到陆续有多辆的救护车开进老年公寓，现场也有家属在等候具体的消息，并且进入香山的煤厂街道路呢已经被交通管制了。目前据北京海淀微信公众号最新情况通报，经全力搜救，香山老年公寓3名被困人员已全部被找到，均已无生命体征。至此，老年公寓西南侧道路护坡坍塌共致5人遇难，获救的7人中6人经医院检查处理后陆续出院，1人已接受腿部骨折手术。灾害发生后，属地街镇连夜将老年公寓其余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海淀区有关部门迅速对全区范围内福利机构、养老机构等房屋和周边区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防灾害再次发生。区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已组成工作组，安排专人做好伤者、遇难者善后及家属接待工作。灾害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后续进展记者也会持续关注。 今天早上7:30左右，北京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位于朝阳区世贸大厦的3层烟道有冒烟情况，迅速调集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红庙、光华路、小庄等3个消防救援站、8部消防车、41名指战员到场位置，支队的全勤指挥部随行出动。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守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2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通报，7月2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55例，江苏48例，四川3例，辽宁2例，云南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第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通报，经过流调发现，南京近期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机场及周边地区，在报告的病例中已经发现有多起聚集性疫情，建议市民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继续做好个人防护，积极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据通报，7月27号0点到24点，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例，新增的病例主要集中在重点管控区域，大部分为密切排查重点人群时发现。截至7月27号24点，南京全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3例，其中81例为轻型，68例为普通型，4例为重型。 针对这次疫情，南京出现的重症病例，在7月27号晚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医疗救治组专家、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集中了最好的专家、最好的医疗资源，给病人最好的诊疗。 邱海波表示，重型病例是医疗救治的重中之重。本轮南京发生的疫情，病例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为德尔塔毒株，与以往相比，本轮的南京重型发生比例相对是较低的。重型病人是一个是和病毒本身有关，另外一方面和基础性的疾病也有关系。比如说，多数重型的病人会有呼吸系统的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等。 很多人一听到重型就会非常紧张，邱海波也对此做了解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对于重型病例的定义是，病人呼吸稍微快一点，或者病人只要需要吸氧就定义为重型。之所以这么定义，是希望能够对这些可能走向危重型的人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目前德尔塔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流行毒株，一方面被德尔塔毒株感染的病人核酸载量比较高，也就是说它的传播力以及传染性比较强，另外一方面被德尔塔毒株感染的病人其临床特征不典型，有的仅仅是表现为乏力、嗅觉障碍或者是轻度的肌肉酸痛，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病人是没有症状的。 这些特征让个人防护比以前更为重要，比如正确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卫生习惯。另外，由于症状非常不典型，如果个人有新冠肺炎病人流行病学史，或者可能是密接、次密接人员的时候，当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包括轻微咽痛、轻微的乏力、轻微的胃肠道、嗅觉障碍、味觉障碍的时候，应该主动前往发热门诊或者定点医院。 近日，旅游胜地湖南张家界备受关注。官方通报显示，大连的多名无症状感染者曾经在当地观看演出。那目前，该演出场所的所有观众已被列为高风险人群进行管控。同时，张家界魅力湘西剧场从今天起停演关闭一周，已经购买近一周票的观众可以退票。 今天上午，张家界发布管控通告称，26号诊断的大连市3例无症状感染者，27号诊断的大连市1例无症状感染者等病例，共同指向张家界7月22号晚魅力湘西剧场。 经评估，当晚第一场是18点到19点，魅力湘西所有观众属于高风险人群，要求上述人员立即向当地社区村或疾控机构报告，配合落实防控措施。 除此之外，成都三名确诊者曾经前往张家界旅游，之后到常德游玩，目前他们在常德的一名接触者已经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在7月27号，辽宁省沈阳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为7月24号排查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目前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病情稳定。辽宁省大连市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从外地返联人员，由大连市一个医疗机构发热门诊主动排查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例的确诊病例都是曾与南京禄口机场的疫情关联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且都有过旅游史，行程轨迹涉及多地，这给防控工作和流调工作都带来了严峻考验。 近日，北京丰台警方工作发现，丰台区一家私人诊所为了逃避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员工定期进行核酸检测的相关规定，从2021年5月起，陆续向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未经实际采样的内部员工虚假咽拭子样本30多份进行检测，骗取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危害疫情防控工作。 7月26号，丰台警方依法将嫌疑人诊所的负责人郭某文、诊所护士李某丽、诊所员工刘某森、苏某峰查获。目前，郭某文等4人已经被丰台公安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当中。 警方提示，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对拒不执行防疫措施、危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警方将坚决依法查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介绍，今年以来气候异常，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雨情、汛情、灾情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降水时空分布严重不均，多地雨量创纪录。入汛以来，全国有154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件监测标准，其中有33站突破历史极值。 二是北方江河汛情严重，中小河流涨势迅猛。入汛以来，全国26个省份37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96条河流超保，31条河流超历史。 三是工程险情多发，一些省份受灾严重。内蒙古有2座水库发生垮坝，河南3座水库发生管涌、漫坝等险情，河南郑州、新乡等多个城市出现严重内涝，多条河流堤防发生决口。 7月17号以来，洪涝灾害造成了河南、山西、内蒙古等21个省区市1540万人受灾，96人死亡失踪，转移安置161.4万人。尤其是河南灾情严重，伤亡大，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截至目前，有73人遇难。 在发布会上，周学文还介绍，预计8月底前，南北各有一条雨带，其中北方雨带主要位于京津冀大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和辽宁西部。在8月中下旬，上述地区有发生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可能。 当前和下一阶段的防汛抗洪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将继续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抓细抓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 记者从上海中心气象台了解到，今天8点，上海中心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由于6号台风烟花的强度减弱并远离上海，上海风力已经明显减弱，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解除。 从7月23号早上7点，上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之后不断升级，台风二次登陆后再次接连的调低，直到7月28号8点解除。上海的台风预警一共持续了121个小时。上海市气象局预计，今天上海的风雨强度均有所减弱，但是局部仍然有中到大雨。 截至今天8点，郑州公交已经恢复运营339条，线路恢复率达到100%。为了有效缓解交通压力，减少车辆拥堵，鼓励广大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郑州市政府决定从今天7月28号起到8月28号止，凡乘坐郑州公交的乘客全都免费。 受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和台风烟花的影响，截至今天上午，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今天共77趟始发列车停运。 其中北京西站共有57趟始发列车停运，主要影响京广普速、郑西和陇海方向。受台风烟花影响，北京南站今天共有12趟始发列车停运，全都是高铁列车，包括北京南到上海虹桥、杭州东、青岛、荣城等方向。同时，北京站今天停运8趟始发列车，包括北京站到承德、昆明、湛江等地。 在这里提示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要着急当天在停运的时候啊前往车站去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66网站的客户端，或者是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去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建议呢首选12306的官网或者是 APP 来办理退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人脸识别逐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脸识别技术在诸多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存在着被滥用的情况。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人脸识别进行规范。 最高法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制定司法解释，解释明确规定，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以及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去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识别或者是分析，应当认定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那么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是什么样的概念？侵害方可能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程度的处罚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春泉，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人格权呢，这是我们国家民法典和民法上的一个法律的术语，它很专业，但是它本来的意思呢，就是说人呢，就是作为一个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一些这个权利。通俗的一点说，就是只要你是作为一个胎儿活着出生的，你就每个人都享有的一些固有的民事权利，那这个就是称之为人格权。那么这个人格权的话，实际上跟我们的财产权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人脸呢，它不是人的财产，所以呢，我们法律对它的保护呢，就属于把它是人格权来保护。就是如果是说有人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拍摄了我们的这个人脸，或者甚至滥用我们的人脸，那么这侵犯的是我们的人格权。我个人的学术观点认为的话呢，人脸的识别信息的话呢，它没有所有权，因为它不是民法上的物。那民法上的物权的话呢，它有所有权这个概念，但是物权呢，它的对象是物。那么这个人脸的这个信息的话呢，它不是物，所以那这是属于学术层面的这个争论啊。本来通俗的来介绍的话呢，人脸识别信息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它保护的方式呢是属于我们民法典里面的用这个人格权来对它进行保护。如果是发生了侵犯人格权的这种行为的话呢，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后啊，一旦法院判决侵权的话呢，可能要按照民法典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权，包括赔礼道歉，有可能还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失。那这些民事侵权的这个救济方式在这个情况下都是适用的。 嗯，小区物业强制刷脸的问题社会普遍关注，部分小区物业强制要求居民录入人脸信息，并将人脸识别作为小区出入的唯一验证方式，群众质疑声音比较大。为此规定明确，小区物业在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录入人脸信息时，应当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方式，不得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人格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另外，新的司法解释还规定，信息处理者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必须征得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信息处理者在征得个人信息同意的时候，就必须就人脸信息处理活动单独取得个人的同意，而不能通过一揽子告知同意等方式征得个人的同意。 那么除了小区物业之外，还有哪些场合下人脸信息容易被识别被滥用？在这些场合当中，个人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春泉律师的观点。 这次的话呢，司法解释专门提了一个物业小区不能提供这个人脸识别作为唯一的进入方式，因为人脸识别信息的话呢，实际上是代表每个人的生物识别信息，这种生物识别信息它一旦只要是泄露的话，就可能被利用来实施电信诈骗呐，包括其他这种犯罪。而且人脸识别信息的话呢，实际上是没办法重盗的，如果说 身份证系统你换了，你可以是重新去办一个身份证。说极端一点的话，就是像韩国它发生过这个身份证泄露以后的，有人说是建议把这个整个身份证系统推倒重来，那这个都是可以做的，就是多花钱的问题。但是你没办法把一个人的人脸，对吧？每个人只有一张脸，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你没办法重造一张人脸。所以，但是呢，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呢，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人能够绝对保证信息安全，绝对不发生泄露，这个做不到的。再发达的国家，最牛的这个技术部门，他们都做不到。所以呢，只要人脸识别信息被收集了的话，就客观上就存在这种被滥用、被泄密这种等等这种风险。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尽量能少用则少用，能不用尽量不用。否则的话呢，没办法确保这个信息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从国家和政策的层面来讲的话，就是不能鼓励，因为现在的人脸识别信息的这种制造的成本已经是很低的，很多企业都是有很强的商业的冲动去推广这种产品。但是这种产品大范围的使用之后，就会导致信息大规模的被收集、被存储。每个单位的这个安全水平是不一样的。那一旦要是后续发生了人脸信息的不安全的事件了之后，可能造成的影响也是难以挽回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尽量是说能少用则少用，能不用尽量是不用。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建议国家要对于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行为要进行限制，特别是像小区这种，你完全可以通过门卡呀等等其他的方式进行身份的验证，都可以达到身份识别的要求。除非是像这种航空啊这种对于安全极度的敏感的这种领域，坐飞机什么的，这种场合人脸识别这个是必要的，其他的很多领域都是没有必要的，完全是可以有替代方式的。那么要求大规模的就是无差别的人脸识别信息，这种做法本身是不科学的。未来的话呢，是应该是对人脸识别信息进行严格的限制。从用户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就是一般来说商业性的场合，比如说人家说有人脸识别支付，这个你可以尝鲜，但是我不建议尝鲜，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支付机构是不是一家合格的安全的这种支付厂商，他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安全措施怎么样。现在人脸信息被泄露之后被滥用，用于电信诈骗，用于其他的犯罪，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有身份证啊，或者有其他的这种身份识别的方式，能用其他方式替代尽量用其他方式替代，能不用尽量不用人脸识别的这种方式。这次的司法解释啊，就是它限于人脸识别这一点呢，我们认为的话，这个将来可能还要改进。因为人脸识别是其中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种，还包括其他的像指纹呐、虹膜呀等等的其他的这个生物识别信息，情况都是一样的。因为这种生物识别信息的话，它是具有唯一性的，人不可能有第二张脸，也不可能有第二个指纹，也不可能再搞一套虹膜，所以这些生物识别安全信息都是要非常慎重的去使用。 那么在什么情形下信息处理者可以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收集个人信息呢？新规也进行了举例。新规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信息处理者主张其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些情形包括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须而处理人脸信息的，为维护公共安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人脸信息的，在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处理人脸信息的，以及其他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表示，规定充分考量人脸识别技术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规范信息处理活动，保护敏感个人信息，另外一方面注重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护人脸识别技术的合法应用。 而目前有很多新的商业模式，比如无人超市，就是依托在人脸识别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快速结账便利应用的。对人脸识别的严格管理是否会令这些新兴商业模式无法运营呢？这种平衡度又该怎么把握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泉律师的分析。 我们现在说对于人脸识别就没有说是一点都不让用，因为你比如说像对于这个航空，它需要收集人脸识别，这个万一要是发生什么航空安检，好及时去追查，这个是完全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商业场景下的这些人脸识别的话呢，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比如说无人超市，其实它是主要是付东西不能拿走了之后不付钱，那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其他的替代技术的，我觉得尽量用替代技术。如果没有替代技术，用户也愿意，你告诉了他，那用人脸识别技术也可以的。因为现在的全世界的范围的话都是同步在竞争，如果说我们中国不让用的话，那实际上也会限制中国在这个相关产业领域的这个发展，所以呢，这个限制也不科学。我认为的话，就是我们更加科学的态度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就像是 杨院长在这次司法解释会议上讲的，我们对这个数字经济的话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就是因为全球范围的是同步在竞争的，你要用的话也是可以用的，但是说你要做好你的措施，第一是要告知，第二就是要有合理的范围，不能超出必要的这个范围去使用，第三个就是你收集的信息的话呢，你必须要进行安全的保护措施，不能发生的泄露什么之类的，就这些措施同步去做了之后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技术本身怎么样给大家带来便利性，那是以及后来怎么样去保护这个技术的安全，这个是下一步我们的实践当中要去做的事情。 再来看四川省攀枝花市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并详细解读了攀枝花市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16条政策措施。 攀枝花市从聚焦高层次人才来攀发展，支持创新创业人才再攀发展，鼓励大中专以及以上毕业生和技能人才来攀工作，健全人力资源服务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出台了16条具体的政策措施。 新政当中包括高层次人才待遇激励，提供创新创业支持和奖励，提供就业补贴，外地和本地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等具体的多项措施。其中对按政策生育2-3孩的攀枝花户籍的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的育儿补贴金，直到孩子3岁。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奥运时间， 好，进入到奥运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今天上午，中国赛艇项目在东京的海之森水上竞技场迎来了历史性时刻。张亮、刘志宇在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当中以6分03秒63的成绩夺得铜牌。这是中国赛艇男子选手在奥运会上的取得的第一枚奖牌。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云霞、张玲、吕阳、崔晓彤划出了6分05秒13的世界最好成绩，夺得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的第10金。同时，这也是中国赛艇项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获得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我们一起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有关报道。 女子四人双桨项目是中国队的一个强项。本次奥运会上，中国组合在分组预赛第二组比赛中以6分14秒32的成绩轻松获得小组第一，晋级 A 组决赛。这个成绩也是预赛总成绩第一。 A 组决赛开始后，中国队的桨频在整场比赛中保持着几乎最低的桨频和最快的速度。半程时，中国队领先第二位1.97秒，到1500米时，中国队已领先第二位4.07秒，将近2条艇的差距。最终，中国队以领先第二名6.23秒的绝对优势，第一个冲破终点线，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时隔13年，再次摘得该项目的金牌，波兰队获得银牌，澳大利亚队获得铜牌。 这种感觉其实你们看来是比较容易，但是那些不容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觉得今天拿了这块金牌，感觉所有的不容易都变得容易了。 最想说的是教练你辛苦了，你真的太辛苦了。我想就是这次比赛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又肯定是离不开努力的，觉得我们努力都值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优秀下去。 我们教练就是经常说，现在我要不折磨你，到最后折磨你的就是对手。这场比赛下来以后，证明了我们教练确实把我们折磨得不行。 进中国，筑传奇。 那么同样在上午进行的还有游泳比赛，在女子200米蝶泳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雨霏以2分04秒89排名第一，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另一名中国选手于李岩以2分07秒04排名第五，两人双双杀入决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会在北京时间明天的上午10:28进行。 另外，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跳水男子双人3米板的跳板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王宗源、谢思义以总成绩467.82分的成绩夺得金牌，同时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夺得的第11金。 在今天进行的羽毛球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黄东萍都是以2-0战胜强手，锁定了四强的席位。 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奖牌榜的情况。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1金5银8铜暂时位列第一，日本11金4银5铜紧随其后。 那么今天晚上东京奥运会还有很多焦点比赛值得关注，我们来连线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李维来了解一下。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郑超大家好。 那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那在今天 请讲。 那今天晚上呢，确实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呢，我们中国代表团呢还会在一些项目上呢取会有机会啊争取好成绩。比如说呢，男子体操的全能，我们的北京籍小伙焦若腾以及他的队友孙伟将去联手啊来冲击这个项目的奖牌甚至金牌，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体操项目上的一个好的表现吧。那另外呢，在举重项目上，男子的73公斤级的举重决赛当中，我们的石智勇应该是实力超群，很有机会为我们代表团再拿下一枚金牌。那这两个项目也是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同时呢，还有一个集体项目，就是女子的三人篮球。那刚刚呢，我们是在半决赛当中呢是不敌俄罗斯奥委会队。那晚上呢将会进行这个第三名就铜牌的争夺战。那如果我们可以获得铜牌，将会创造历史，因为三人篮球这是第一次进入奥运会，我们也会成为第一个拿到三人篮球这个项目奖牌的这个中国的三人篮球队。那当然了，即便是我们获得第四名，也是创造了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奥运历史的最好成绩。这是今天晚上的一个看点的情况。 是，那明天还有哪些比赛的看点呢？ 那明天其实这个比赛也会非常的精彩和激烈，确实有很多比赛应该值得我们去关注吧。那其实在明天首先我们关注的呢应该还是这个游泳项目的比赛。那在200米蝶泳的比赛当中，女子我们的这个张亚飞还会继续出战，来争取吧在这个项目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同时呢，在这个女子的这个射击的比赛当中，多项飞碟的比赛当中，确实我们却还是很有实力吧去争取奖牌。同时在女排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将和俄罗斯队来争夺一场比赛的这种胜利。那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因为前两场我们失利了，那这场如果获胜的话，将会在这个小组出线当中奠定一个基础。同时呢，最关注的大家的比赛就是明天晚上女子乒乓球的决赛。那如果这个单打决赛我们能够收获金牌的话，也是弥补了前两天我们在混双项目上失去这个金牌的一些遗憾吧。 是，大家也共同期待。好，非常感谢李维发自前方的报道，再见。 好，再会。 东京奥运会呢，昨天结束了女足小组赛的争夺。面对2019年世界杯亚军的荷兰队，中国女足以2-8惨败，最终三场小组赛1平2负，进6球失17球，小组垫底出局，同时呢创造了女足奥运会和世界杯的最高失球记录。那么女足到底怎么了？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林苑发自日本东京的点评。 还没来得及从东京去仙台看看女足，他们就上热搜了。和半年前那次入围奥运的赞美相反，这次是一片骂声。但是我想说，队员无辜，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和其他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运动员一样，他们也都拼到最后一刻，无论成败都是好样的。但是组织这支奥运代表队的人该担责。上个月名单一出，已经国内外一片哗然，连亚足联的官网都在质疑。当然据我所知，亚足联内也有人此前工作于中国足协，又了解国内女足，所以以公之名表达私见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话说得很站理，附加赛时候的队长不进，国内联赛最佳射手不进，去年兼任女超主教练的老队员不进，排除名单之外的队员呢，转头就成了足协留洋计划的重点培养对象，还欠了欧洲球队。另外，制定比赛战术的人该担责。三场比赛让对手进17个球，大家都在说防守不好，水平落后。可是心疼王霜更是共识，一人独中4元，面对巴西队也能踩单车过人。王霜是女足的梅西。从中国女足的刘爱玲、孙雯到德国的普林茨、巴西的马塔，能下分的射手对女足的作用更胜男足。拥有年龄最佳的王霜何其幸运，用好王霜需要的是和国际足球更接轨的水平和能力。最后，让以上2种问题出现的人该担责。取得奥运资格的中国女足不是什么中国足球的遮羞布，因为它永远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对各地方女足投入多少， 以大赛为借口随意打乱女足联赛、地方队训练计划的时候，又是不是真的考虑过女足的发展？其实和前几年相比，有些省市的女足发展是有投入、见成效的。江苏、上海、长春和武汉，选材面、青训、训练保障都有很大提高。但以世界足球发展为参照，中国足球水平反映出来的只能是落后。各国重视女足之后，足球高水平地区必然有越来越多的队伍超过中国女足，这是在十年前就能够看到的。现在其实我觉得上热搜挺好，哪怕是骂名，更担心的呢是热搜之后又给晾凉了，遇到大赛再炒炒冷饭，如此循环，中国女足才真的只能原地踏步。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来关注昨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其中调整了对各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您好。 主持人好。 嗯，请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期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好的，昨天 IMF 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呢，维持了其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 6% 的这个预估不变，然后是上调了对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预估，但是呢，同时也下调了一些正在苦苦应对新冠感染激增发展中国家的预测。这种差异呢，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体啊获得更加充足的疫苗，并且呢目前接种的人数比较多，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呢，目前疫情的发展是仍然是不容乐观的。根据报告的内容显示呢，在发达经济体中呢，有近40%的人口呢已经充分接种了疫苗，而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呢，这一比例为11%，而在低收入国家呢，这一比例更低。此外呢，发达经济体呢实施的这个宽松的财政以及货币政策，也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呢，远没有达到预期水平，这都拖累了其未来的这个预期的经济增长。具体来看各国的预测，IMF 是大幅上调了对美国的预估，目前呢估计在2021年 GDP 是增长7%，2022年是增长4.9%，较4月的预测呢分别提高了0.5%和1.4%，而预期出现这种增长的前提啊，是美国国会在下半年批准拜登提出的大约40,000亿美元的一个基础设施、教育和家庭支出的一个支持计划。另外一个大幅上调呢是英国，预计2021年将增长7%左右，是同美国持平的，较4月的预测是高出了将近1.7%。另外我们注意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啊，本次报告较上期将印度的增长预测下调了3%，到了9.5%，主要是由于啊，今年以来印度一直深陷大规模爆发疫情的这个困境当中。此外呢，东盟五国预期也有所下调，在亚洲国家中呢，较为稳定的就是中国，但是预期较四月啊预测有所稳健。最新的这个预期是2021年的增长速度是达到了8.1%，2022年是5.7%。报告中呢还提到了未来全球将面临三大风险。一是新冠变种病毒仍将威胁这个全球经济的恢复。二呢是在目前这种高通胀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会提前改变现行的这个货币政策。第三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刺激计划有可能缩水落地，导致它的经济增长不及预期。主持人。 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5031，欧元对人民币报7.6778，英镑对人民币报9.0196，加元对人民币报5.1672，澳元对人民币报4.7763。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